要给你多些，再多些，不停歇，让恋人总爱的每句誓言，哦，不再难追，全都实现。生如歌，藏着欢乐，海阔天空，来去从容，不惹烦忧。有了你，别无求。这世界的永恒不多，让我们也成为一阵。情深如海，无意如山，用一生爱不完。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，要给你多些，再多些，不停歇，让你的生命自由甜和美。以往该怎么留恋？我的爱给你多些，再多些，不停歇，让恋人总爱的每句誓言，哦，不再难追，全都实现。哦，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，要给你多些，再多些，不停歇，让你的生命自由甜和美。哦，以往该怎么留恋？我的爱一天比一天还要坚决，要给你多些，然后再多一些，让恋人总爱的每句誓言，哦，不再难追，全都实现。 是你迷惑我的心，回忆